想起了你，我发现我在安静无声的掉泪，这才明白悲伤的有多重。哦，曾经我以为时过境迁，走了这么远，总该给忘却，距离却一再提醒对你的想念。就让我爱你到受罪，疯狂的疲惫，不相信你会走得那么绝。既然没有权利快乐，至少有

地说黑夜有我，你就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，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 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 神都，财神都，好心得好报。

心伤痛伤口，天生的一对，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？一起一起手挽手，无论日日夜夜再陪候，温馨的感觉，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？你有我这个朋友，愿意永远也在你分忧，忧郁的气候，和你一手将风雨冒走。我有你这个朋友，凡事有你在那伸手，开心的气候，你高高低低到处走。你有我这个朋友，愿意永远也在你分忧，忧郁的气候，和你一手将风雨冒走。想确定我要遇见你，

感觉，手牵人叫永远，像是你有地来一杯的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我寄了张卡片，画你的笑脸，写祝福的 仿佛